琴声遥遥，是何人在黄昏号？身背着琵琶沿街走，哦，背着琵琶沿街走。半路上人影瘦，步履遥遥出巷口，婉转忧伤小桥头。只见月照芦笛照，轻吟绕丛林，琴弦在颤抖，声声犹如送风号，又似泉水匆匆流，又似泉水匆匆。 下山歌奏，年年岁岁乐无忧，年年岁岁乐。